欲都改变，如

十字街头，就相互抱怨 那些体贴问候，那美丽镜头，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。 相爱这一场， 可能是为了你好朋友，比爱人长久，不能牵的手烂在心头，在最寂寞的关头，永远在左右。 时过境迁后， 花 花眼后，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，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 和你没关系。 转身，我就在这。